就我要分了，那只能得上联合国报告。 哦呦，我的天哟，那心是很重劲儿的哟。 哎呀，这个是这样，这个反正还因为这个还出了一些很多的新词 哦， 甚至在某些比如说像知乎网站啊，像一些这些问答网站上，在恋爱板块还专门有了一些讨论的声音， 是吧？ 啊，比如说我们说其中有一对啊，就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男主啊。和另外就是和另外一个女生同吃一碗胡辣汤， 这事儿女主不知道， 反正就是肯定不知道嘛。然后 结果被发现， 当然这是后面大家的各种揣测，说你看这就是事儿啊，这就是事儿， 对 吧？ 导火索 啊。当然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这样一个话题，各位朋友们 啊， 我们说一说，假如你发现自己的另一半 啊 和一个异性。坐在一起同吃一碗胡辣汤， 前提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哎，这事儿对，就是没有任何前提，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场面， 你看到了， 哎，我 还让你逮个现行， 我想请问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 哎， 蕾蕾，你现在就想想，你现在想想啊， 服务员拿个勺，我一块吃。 哎呀， 多好吃的！我告诉你，大早上起来了，胡辣汤配油饼， 你就这嫂子如果坐在那儿和一个人吃胡辣汤，你就这什么不管，跟服务员要个勺，端着勺就过去了。 对呀，啊，我说，哎，媳妇儿，你这小队员不错，哎，长得挺快。 合着嫂子现在都已经教成人打乒乓球了是吧， 哎，你怎么知道他外边还挣外快 呢？ 每周日去。 少来开玩笑 啊那个说一说咱们这就是这脑海当中再想一想 啊， 好不好？ 好 如果假设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哈哈哈，等着你啊！ 别看这是件小事儿，咱们以小见大， 哎， 就能看出来你们俩的感情到底慈 不 慈。 关键还要看这每个人怎么处理的，对吧？ 哦，这 我们也学习学习， 好不好？是 来，大家接下来的接下来时间啊，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哎。然后呢在这里边就是这个叫搜索啊，北京文艺广播，然后您 看小黄人头像啊， 哎，您就添加就可以了啊。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昨天呢正式出伏了，长达40天的三伏谢幕了。 嗯，还有这个新版字典你要闹哪样， 以及古装剧热播带忘了宫廷有。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高磊，你是干了啥亏心事儿吗？高磊刚才这样一回头，突然看见我在看他， 对， 然后瞬间就吓了一激灵。 我不知道干嘛了，我按错了吧？我按错了。 主要是你知道，这就叫气场啊， 推坐推的， 就这个样子，就高磊这个胆气，还整天还说自己，哎呀，外面女同学还都给他买早餐，就这胆气。也就大家跟我们聊一聊， 我其实跟大家说一句实话吧，如果我真的看到这种场景，我会扭脸就走，我不会上前制止或指出来。 哦，你就会， 我会当没看见， 扭脸就走，回家就抱着被子哭。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呀， 当初说好对我负责， 4块钱一碗，你就不知道买两碗吗？ 哦，胡辣汤。 对呀。 哦，好。你说完整了，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关注一下，昨天正式出伏了啊，长达40天的三伏谢幕了。哎呀，这个周末这两天其实应该说是京城开启了叫美颜模式，除了太阳热了点以外，其余一切都很美好。过了处暑的节气，早晚已经有明显的凉意，大家记得夜间入眠要盖上薄被子了。据了解说，今年的末伏延续到8月25号、26号，已经彻底出伏。下去秋来，养生专家就建议市民了。来来来，养生专家 来， 建议大家伙儿这段时间咱们可以多吃点什么呢？银耳、百合、莲子，再加点蜂蜜，撒点芝麻，这些清润的食物，咱防秋燥啊。那换季这时候啊，天气凉爽，很适合咱们多外出走走，多健身运动运动，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吧。对吧？少跑医院。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市交管局提示大家，临近开学了，早高峰会将会逐步的提前哈、建华南路的好日子结束了。 我告诉你，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了一趟协和，然后回来的路上二环已经堵死了。 哎呦， 真的是 哦， 这么早我没想到， 真是 啊，6:40大概那个时候， 这么早你就去协和、 嗯、对， 又挨打了。来看一下， 这回中招的是我妈，行吧？ 哎呦，阿姨啊，哎呦， 来关注一下啊、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日前发布8月份的最后一周交通提示，随着开学的临近哈、校园周边交通压力有所增加、工作日早高峰呢将逐步提前，8月底到9月初大中小学生呢将相继的返校。交管部门提示，上午的时段部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有所增加、工作日早高峰逐步提前、你看，特别是像哪儿啊，广渠门、中关村等校园集中的地区，通行时间将明显延长。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各环路联络线周边交通压力突出，预计呢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等压力比较大、晚高峰期间呢，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桥、建大街、 管庄路、 管庄路啊， 你还给修了一桥。 财大气粗嘛、建外大街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 那再来给大家说一个提示啊，近期多条道路单向进行，从8月25号开始，西城区南纬路南向采取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交通管理措施。8月2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丰台区西罗园北路、马家铺东路至马家铺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四路通路，也就是西罗园北路至北京南站路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南站幸福路6号院北侧道路，也就是南站幸福路至开阳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南向北方向行驶。 那么另外呢，8月27号起，石景山区的八角西小街，也就是八角南路到八角南里南路禁止机动车由南向北方向行驶，还有就是八角南里南路西段八角西街到八角的西小街禁止机动车的由西向东方向行驶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北京市消协发布纯植物蚊虫避驱剂比较实验结果，发现这个驱蚊效果都不是很好啊。像这个纯植物类的什么驱蚊贴、手环，你有带吗？ 我们家宝贝儿带啊。驱蚊环。 恭喜你被骗了。没有，不是，反正就是效果不佳啊。这个因为这些产品宣传什么安全又有效，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呢？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了纯植物蚊虫避驱剂比较实验结果，结果显示50个样品的驱蚊效果都很差，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经过测试，所有样品的打开包装立刻测试驱蚊效果时均有噬虫，这个试图攻击，最多的是2分钟内有6只试虫，就是实验的虫子啊，试图攻击。驱蚊产品只用 0.5 个小时，就使用 0.5 个小时之后测试药效，2分钟之内最少也有5只这个虫子试图攻击，最多的样品有12只虫子是想要进行攻击。合着就是不招就不错了，更别说避了啊。 好，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产品一定要注意了啊。 是是是。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肯德基港澳地区取消塑料吸管和杯盖，但是咱北京地区呢还没有实施。即日起呢，肯德基港澳全线分店停止供应塑料吸管和杯盖。肯德基香港地区呢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环保减费。有记者在北京市肯德基餐厅调查发现，内地尚没有实行这一措施。不过根据了解，虽然尚没有推行上述环保举措，但是内地肯德基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创建绿色餐厅，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比如说能用能耗更低的3层陈列保温柜，无需更换灯片和印刷品的电子菜单等等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另一半跟一个异性同喝一碗胡辣汤，就没有任何前提啊，就你走在大路上突然发现了， 啊，然后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 嗯， 哎，今天这是一个打预防针的时刻， 但是咱们得见招拆招哈。嗯，虽然我们这话题听起来有点挑事儿，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放这歌，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在一起的。 嗯， 来自于成龙大哥，《谢谢一辈子》。 我曾想一路的往上高飞，要登上传说的世界之巅。我不怕所有困难艰苦的考验，只担心你会不会陪在我身边。我也曾跌落到谷底深渊，那里不只是无尽的漆黑，要面对最狠毒的嘲讽和羞辱。是你比我还勇敢，牵着我冲出。人生像一场无痕的戏，没有人可以知道结局。可是我有你，一辈子有你，一切已足够。 哎呀，我发现今天大家是金句频出啊， 是吧？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是大勺勺的这句话 啊， 大勺勺人家怎么回复的？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啊，大勺只说这么一句话，他说：“除了汤里有解药，其他的都无法原谅 啊。”这么深啊？ 你就除了汤里有解药，也就是说，这个男的要不跟你喝这一，或者这个女的不跟你喝一碗。这个胡辣汤他会死，哎，你救人一命可以，就除了这个汤里有解药，除其他的无法原谅。 我天， 你就你回来跟我解释为什么喝一碗胡辣汤，就汤里有解药啊，可以原谅你。 没带手机，也没有现金，只够一块，不只够四块钱一碗。 你现在乞讨都不止乞讨一个胡辣汤出了啊 ！Brand Z 说了，具体得看。是在一个碗里吃，还是说是俩人买了一碗，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空碗分着吃了、 哦、 前者吧还行、 嗯、 后者呢我得回家说的说的、 哦、 同时还得告诫大家、哦、咱们得看清楚了、 嗯、 万一那个异性是我岳父，那就假装没看见吧。 哎呀，对，你要看见你还得付钱去。还有那个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小迪迪迪迪迪迪就说了、 啊， 男朋友身边的异性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活着。 最大的缺点是活着。我的天，你是什么？ 对对对， 你是白骨精吗？ 他是说这种感觉特吓人，你知道，男朋友身边的异性都不应该活着。哇、 哦、 这好狠啊。 来看，哎呀，来看看啊，是这夏末倾城夜半凉说了好长一段 哦， 说大帅高磊早上好，既然说了如果、嗯、那我肯定是很大气的。相信我女朋友、 嗯、 我女朋友是爱我的、 嗯、 顺便点一碗胡辣汤、 嗯、 看看到底好不好喝， 哎， 顺便把那桌的一块汤钱一块结了 啊、哦、汤钱一块结了、 啊、当然前面都是如果、 嗯、 那实际上其实我会感到失望愤怒不安委屈也会难受， 嗯， 这时候一场婆婆瓢泼大雨。 高磊，哎呀，就你这个嘴还泼瓢瓢泼，就是外面瓢泼就雨很大， 对对对，雨都瓢了、 嗯、对， 然后呢瓢泼大雨就适合我，雨一滴一滴拍在我的脸上、 嗯、 我 瓢泼大雨不是一滴一滴，是一瓢一瓢。 我会走过去 say 个 hello、嗯、然后一把搂住说宝贝儿，这位是 嗯 啊 你说的某某某吗？ 哦，真别说， 嗯， 要不是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都觉得自己危险、 嗯、 对吧？然后我恶狠狠地盯着那个男的， 嗯， 他如果识趣儿皆大欢喜，如果不识趣儿， 嗯， 就让他见识见识中国3000年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功夫 啊。哦， 我感觉是这意思 啊、哦、应该 是吧， 应该是 啊、 哦、 那肯定不会是打嘴架 啊、对， 向咱俩学习嘛。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互动今天的话题。哎，我觉得突然发现这个今天早上大家脑洞大开啊，这 太坏了， 这种就不是，其实脑洞大开一下嘛，就是 轻松轻松嘛， 轻松轻松 啊，大周一的，我相信你们一定是在上班的路上，本来今天早上起来想到要去上班啊，已经一副想要死的心情了啊。那今天想听一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哇，直接回家吧。 哎，那我能预告一下下周一的话题吗？ 不能， 这样的话，又有一帮人这心情很荡很荡了。 哦、 下周一正式开学 学生朋友们是不是有一种很心情很荡很荡的感觉？ 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新华字典吧啊。你看这个最新版的新华字典 又出来了，反正好多读音跟我们之前所惯常说的又不一样。 反正就是现在我们做主持人的都已经懵了，不敢开口说话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说的是对的。 这段你念吧，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 啊、是吧、啊、好，我们看下一条。 来说说查阅最新版的字典、啊嗯、还有这个词典等工具书，我们可以发现、嗯、原本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反复强调的正确读音、嗯、现在已经基本成为错误的了、啊、而很多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儿、嗯、已经在字典当中修订成为规范读音， 比如说说客现在叫说客、 哦、说客 啊，铁骑对吧、嗯、原来哈 对 一骑绝尘是不是、哦、来高磊你还能想起什么跟这个 千里走单骑， 哎呀， 张艺谋的一部导演的作品， 还有什么词？ 系鞋不是这 系鞋带、 不是这系是吧？ 标记将军标记将军是吧？这一般有个什么封号是吧？ 哦、 都叫系是吧？哦、还是骑啊、哦？反正现在都叫铁骑， 是铁骑。你看看，哎呀，这个类似的修改并不少。此前呢，作者马伯庸就发了一条微博，感慨、嗯、说客说客这个词儿的发音居然从说客改成了说客。嗯，然而呢，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文《触龙说赵太后》里，触龙是个说客， 哎， 说字跟游说里的。这个睡字是同音的， 嗯， 老师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读错了，怎么能现在变成就说客了呢？ 哎， 这个类似的改正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嗯，确凿 啊，确不是确凿吗？ 对，这个词儿最新版字典里头已经统一了确凿这个音， 原来读确凿，还有一个坐是吧，确凿证据确凿，还有现在是确凿 啊、哎呀，还有我们经常读到的杜牧写杨玉环吃荔枝的一骑红尘妃子笑 啊、哦， 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嗯、这个字儿呢只有一个动音，就是骑 啊， 坐骑也变成了坐骑 啊， 还有就是给予 啊， 给予这个词儿是吧，经常读错、 啊、对对啊对啊， 可能还有很多人纠结是不是应该念给不念给， 那到底正确是什么，给 以给予 就 没有挤这个词儿了，已经 就没有挤这个音了， 对对，没有这个音了啊，给予了，原来我还 对呀、啊、 因为这字扣过50呢，真的， 你要回来去， 我上过小黑板呢。、哎、就咱们大堂那 你去要回来，拿着新的新华词典你去要回来，说我读对了。 这 就国家 谁要啊， 这个叫什么，哎，这是改新华字典到底哪地方改啊，哪个部门负责 啊？ 是余委已经过，是吧？就专门因为我把这个词儿给改了哈， 别 叫给予。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也是方便您读错不是 不 是不是这意思啊？ 反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啊，那反应还是比较大的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是反对这样去这个改读音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持着这个什么怎么说呢？叫开放的态度，认为语言是开放的啊，要不断变化的。哎呀，总之这个事儿，嗯， 不好说， 就看下一条吧，好吧，嗯。 所以咱以后说话是不是小心点了？ 对对，你不好睡啊？到底就还有 睡 这个音说 啊、哦？不好说， 行，就睡这个音还有吗？到底 睡个好像也没了吧？ 哦， 他都那是就说客的， 谁有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啊？这个看一看，也就是说“说”这个音直接就没了啊， 没了， 可能没了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啊，我们先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啊，网上有一视频， 嗯， 我当时看还特别逗、 啊，怎么着？ 就是故宫现在你知道最火的是哪儿呢？ 什么？ 最火的是《延禧宫》 哦， 就因为那《延禧攻略》嘛。 对对对对对啊！ 然后网上还配出了那个单院长当是很久以前的一段介绍 啊， 《延禧宫》的一 视频 一段视频 啊。 其实《延禧宫》还真是挺有故事的， 哦、 是这个地方原来建完了以后，它老起火， 哎呦， 就给它修好了，它着一会儿，修好了着一回，修好了着一回。后来皇帝说：“你这个地方就 直接就改成一个 冷宫， 不是冷宫，就好像在上面建了一个，就是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是本来那个慈禧太后想要建一个干嘛的大鱼缸。 哦， 就大鱼缸，然后呢是可以就现在的水族馆的那种形象，就是鱼在旁边游那种的。 我天，那么先进， 它还有点，对，它有点西洋建筑的，所以你去看延禧宫啊，它现在也是这个用膳院长的话说，这是最早的烂尾楼，就是当时没建完，后来就一直废弃在那儿，所以它那里边还是有一点那个，就等于说西洋建筑的味道在里面。 但是其实我知道啊，在每个故宫的这个院落，它那个屋檐上都有一只神兽来镇着这个宅子，是它的寓意就是来防火的，叫稳兽 啊。但是你看这延禧宫没稳住啊，好，这个 亲吻的吻， 对呀，就没稳住，口水不够。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如果你发现啊自己的另一半和一个异性在一个地方吃同一碗胡辣汤，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干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们来说一说，哈哈，大家都是怎么想的，都是怎么做的。来，你看看你那里的 甜甜不喝糖。如果我看见这种情况，我会先找店家给他点十碗胡辣汤，请他们吃，然后我坐那儿，他们能看到的一地方我坐在那儿，当服务员给他们端上十碗汤，并且告诉他们有人请他们吃的时候，我会露出好吃就多吃点的表情，然后就让他们自己体会， 就是那种，就是坐在你旁边，坐在你能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呢伸出手来吃吃吃，您吃， 眼神我就盯着你， 多吃点，钱不够是吧，多吃点，怎么能吃一碗呢，是不是， 来来 来, 来， 我看你们都像胡辣汤，来来 来来来，就给大家准备一碗一个勺，你一口我一口， 好 吧， 哆啦 A 蒙上了哈，同吃一碗不存在，不可能，就这事儿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媳妇儿身上，为什么，因为我媳妇儿那胃口不把我就这碗吃了就不错。 你黑你媳妇儿，你太坏了。 来， 张逸飞说，这种女朋友直接扔了就完了，不用多寻思了。 哎呦， 四块钱一碗的胡辣汤都舍不得买一碗。嘿，我女朋友要是能看上这种人，那证明也没啥留着的必要了。这明明就是帮我解脱嘛。走你，拜拜。 他那意思，张逸飞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这男的啊，就四块钱一碗的胡辣汤，即便是你要跟我女朋友就一起吃个饭，你都不能跟她多买一碗， 就是 这种人太抠门， 谁， 所以张逸飞是这么想的，但是其实是不是的，逸飞， 对， 他有一种情调，就同吃一碗汤， 对，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 哎呀，你看高磊说的多么有体会，来看一下袁宝宝很痛快，服务员再来一碗，我扣在脑袋上让你喝。 天呀， 这也是也暴脾气啊，这真不能这么干。哎，那到底，其实我说一会儿咱们分析分析哪一种做法其实是最理智的， 合理的是吧， 最理智的。好，先进一段广告。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五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Buongiorno.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大幅反弹，全天是缓慢走强。美盘时段，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讲话，重申渐进式加息，金价跳涨突破了每盎司$1200的关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6。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电类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牌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诚邀您品鉴。关注菜牌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牌。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哇哦，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话题，哈，大家一起咱俩聊一聊啊。说的是如果假如啊，我们说假如你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和一个异性啊在一起同吃一碗胡辣汤，然后呢就没有任何前提， 对 啊，就是现在就是你出门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 就逮着了， 哎，不是逮着了，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你会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冲动型的 啊， 哎，直接拿胡辣汤扣头上的啊，还有理智型的， 什么 分析型的 啊， 比如说有几个，我觉得哎想的还跟我想到一块儿 是吧？ 啊，我们先来说这样几位啊，刘学燕说了， 嗯。 我在我这儿分两种情况，如果是一人用一个勺，那就因人而异了。我喜欢的人就无所谓，我不喜欢的人那就直接开撕。如果说俩人用一个勺，那谁也不好使，直接过去摔碗去。就他要分析 具体 分析下情况啊，来。 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 哦。 阿豆豆说， 嗯， 我跟我老公都有轻微洁癖 啊， 除了他碗里的东西我不会吃别人碗里的 啊， 他也只吃我碗里的、 啊、 别人的也不行、 啊、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吗？ 不行。如果他吃别人的就说明他们关系不一般、 啊、 如果是异性碗里的那就不用多想了，直接离婚。 哎呦， 因为俩人都有洁癖你知道吗？ 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跟他吃同一碗里的东西的话，这就说明关系已经超越一定的极限了 、 哎、 这是我的底线，你不能触碰。 哎，好，还有一下地南天说了，哎，这、嗯、这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就和就男朋友和异性和一个异性吃一碗胡辣汤不可怕呀、 啊、 可怕的是他如果跟一个男的一起跟一个同性一起吃一碗胡辣汤，那不更可怕吗？ 那有可能是真的只有4块钱了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你有点想多了啊。好， 还有思应就说了、 嗯、 如果我看到我老公跟别人一起吃一碗的话，那就直接过去、 嗯、 给对方多点一碗、嗯、然后呢以开玩笑的口气对那女孩说， 那 我们家这位体弱多病，你也不怕被他招上？哎呦妈呀，是不是戏太多了？我 对，可以，你合着你这你过去以后可以把各种传染病都说一遍是吧？啊、哦，你老公啊，你这个病好了吗？你就出来跟人一块吃东西，估计对面那脸女的就脸都得变。我跟你说，对吧？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我？ 少来！我跟你讲，哎，还有，看一下啊， 哦、 这个。阿尔伯特韩说了，我会干嘛呢？我会偷偷录下来 啊， 然后分手我老婆是绝对不会的， 嗯， 因为连我和我啊，当然他说我老婆和是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嗯、 因为连我和我儿子的饭他都不肯一碗吃，他有洁癖的，是不是所有学医的都这样啊？第一次觉得洁癖是个优点。 哎，那我能爆一个我爸的料吗？ 你爸 是这样，我爸我妈是两种极端。 哦哦， 我妈是真的有洁癖， 嗯， 就小的时候跟我们搓澡，就是用那碱面搓搓搓搓搓， 用碱搓。 对，小时候没有 活碱 啊，活对呀、啊，就是能洗干净吗？当然这是啰嗦了。她吃饭绝对，我们打小任何谁剩的饭，她绝对不吃一口，她有洁癖。 嗯、 但是我爸是这样的， 嗯， 他跟任何人吃饭，他只要看见有剩的，他全都要自己吃了，不管是谁， 哎、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爸就是一个垃圾场，我 不是、啊，我觉得你爸爸，一是一个有节约好习惯的人，第二一个他就是、 啊、 他是爱你妈爱得如此的深沉，爱阿姨，阿姨是一个不吃剩饭的人， 啊、 他就会把所有的剩饭全吃。 不是他 关多么感人的画面，你就别说了，要不然的话，你妈非得再去一趟协和呀。 他现在就在呢。 阿姨，我替你收拾他啊！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哎，您还可以一起跟我们玩一玩今天早上这个脑洞大开的互动话题啊！ 是， 咱们就假设一下啊，咱想象一下，同时呢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哎，打一个预防针儿、 哎。 好。 可以打个电话问问他现在干嘛呢？ 哎， 正吃早点的时候。 哎，来，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雅加达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来先看看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昨天晚上、 哦， 苏炳添9秒92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夺得了男子100米的金牌。 哦， 真的就是在他两边，基本都是西亚的那些高手，就西亚也是偏有点像。黑黑的那种 啊啊啊！西亚的，对对，我们知道， 对对对， 我知道，知道， 不太一样，可能跟我们、 嗯、对对对。 哦呦，他真的是就是一马当先那种感觉， 嗯、 从60米左右的时候就突出重围，一马当先领先后边第二和第三名，怎么也得2米左右， 嗯， 冲过了终点线，真是实力啊！ 哇、哦！ 哎，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能跑那么快，原来不是就是10秒左右吗？怎么提高那么快？ 他今年已经那个，还有一位其实是因为之前就直接因为伤病退赛了的，那个小伙也是打破过9秒91的好成绩吗？ 哦，真的、啊？ 对， 都能跑这么快？ 对，他们现在真的是成绩提高特别快。 哦、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想说是因为这个苏炳添夺冠给日本队带来了一个重击嘛、 嗯、 啊，然后呢就有、 哦、对日本队也有一个混血， 嗯， 混血男运动。 对、 啊、 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女篮也是有好多的是叫规划球员，就他们的女篮队员里有经常就会有那个黑人球员， 嗯 啊、都属于规划过来的、 哦、 啊，所以他们经常搞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呢，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在日本网站上也有一些网友的评论， 嗯， 特别有意思。 什么？ 比如说他们对于苏炳添，哇，那都是大加赞赏，像中国选手太强了，日本人是无法超越的。然后说这个中国人太快了，实力是别格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日本选手要等到100年才能赶超中国选手啊。当然还有这样一条，说哎呦，看样子中国体育除了足球，其他项目都很强。这个太讨厌了，对啊，所以我们说，哎，中国足球再加个油好不好？ 哎呦， 不要老是让人家拿咱这点咱的痛处啊！ 哎，我突然想到一题外话， 嗯嗯， 帅，我能说吗？ 什么？ 就是从别的运动项目抽掉一些优秀的运动员，然后让他们改练足球。 哎、你是说让苏炳添去踢足球？ 对呀、啊，有速度啊， 他有可能自己冲进了网里，但是球没进来。他不一样的好吧， 可以改一改吧，有一些临近的项目 啊、 哦、像手球队 啊、哦、手球队足球不允许用手的， 都不允许， 对，是他们去了那、哦、老手球好 也受不了， 哎，你这好。 好，你幸亏你也就做个主持人，你要当了体育总局的领导，我天哪，这足球非得更乱啊！还有，再来看一下，巩立姣铅球摘金，中国11连冠。 我天呀，我真的就看他就是转身投掷的那一瞬间，那铅球通的一下就跟炮弹一样发射下去。 哦， 但是其实他的成绩真的是遥遥领先，他是去年我记得世界田径联赛黄金。什么总决赛 黄金联赛 的总冠军， 哦， 就证明是实力超群， 实力超群。哎，来看一下，还有中国女乒横扫卡塔尔小组赛全胜， 这没关注。 对，这个小，因为这乒乓球感觉 不拿冠军都 不对，你嫂子是乒乓球教练，你不看乒乓球？ 我们在家一般都不看， 哦， 反而就不看乒乓球， 就是干什么的就基本上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就觉得 平时的挨揍都挨多了，你说还看他， 就是平时工作就是这个，嗯，下了班就不愿意再去接触， 是 对吧， 嗯？ 好，然后那个，所以你也不会回听自己的节目，对不对？ 优秀的主持人都不会回听我们自己的节目， 谁少来？对，我经常会回听，然后呢，找出自己身上存在哪些不好的地方，然后积极的去改进， 是吧？ 标准答案在这里。 哎呦呵，真会做人。 来，我再来看一下。但是说了那么多好消息，哦，我们要说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消息。 怎么 呀，陈龙惨遭横扫，无缘四强，国羽男单全军覆没。 哎呦，一个人都没进。哎， 男单 还有林丹的吗？ 男单全军覆没， 也没戏，是吧？ 嗯，然后创了16年来的 最差成绩。 哎呀，这个， 说点， 难道以后就我只希望就千万不要发展成人家最后评论说，哦，中国体育除了羽毛球和足球不行，其他都行，好不好？我们这怎么说也是将当年的叫王牌项目。 但是确实啊，咱话说回来，因为其实羽毛球这个项目啊，除了丹麦之外，我所了解的所有的世界强队都云集在亚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韩国，对吧？印度现在都崛起了，所以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哦， 但是只能说咱们可能停滞在原地没有进步，人家都进步了， 挺好， 对吧？ 这多几个对手，但是你得赢人家啊，别光狼来了，你最后你变成小绵羊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那咱们就翻开这已褪色的一篇，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吧。 我觉得从各种大家的回答也能看出每个人的性格， 是吧？ 你看有那种叫做暴脾气型的，有各种心思缜密型的， 对， 还有自我反思型的。 哎呀， 你看啊，季节文化就说了， 是， 如果真的发生这些问题啊，我会反思，说怎么自己连女朋友和男朋友的本性都没有搞清楚呢？ 哎呀，真是， 你看还有反思型的。 那为什么没有搞清楚？ 这个时候你还能反思啊？你 活得也太累了。 不是， 没有， 不是，人家反思是对的。 对，哦， 对，但是我们觉得当时能不能做到说反思，那就 反正我是连想都不带想，转头就走， 哦， 就当没看见。 你看， 哎，不要告诉我事实，我害怕。 啊，磊磊，我天哪，磊磊简直了！哎呀，你这个性格， 我是逃避现实型，其实也不好。 你看，我觉得还有一位，我觉得他是属于真的是太牛了。神经质李小事说的是，如果让我遇到这事儿啊，我一定会再给他点一碗，但是我点的这一碗的钱，我绝对不能花自己钱，我得去跟他要。你听懂了吗？就是他过去以后说。她看她老公跟一个异性在那吃一碗胡辣汤，她会先走过去说：“老公，给我钱，我要去再给你点一碗胡辣汤。” 表明自己的身份的同时， 不，她就是她只有一个观点，就干这事儿不能花我自己的钱。 我天， 来看随风飘走的云。嗯，我老婆不是那样人啊、 哦、 啊，她向来不怎么吃外边东西，她老说外边东西啊，鸡精、味精、添加剂太多，不卫生。 哦， 所以呢，她不会以她的脾气来说她不是那样的人。 哦， 我放心的很。 哎呦， 偷偷的告诉你们哦，我和我老婆在外边，我们正在同吃一碗羊肉泡馍。 哦， 哎呀，是我很温馨的一顿哦。 哦，你这小心哦。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过去泼你啊。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哎，还有一位朋友，我刚才就是我一直找，就是她说她老公微信里啊 啊 只有30多个人，除了家人朋友亲戚以外，唯一的异性就是她。 那挺好的。 她但是我想就你把你老公 管得也太严了，是吗？ 你确定他没小号？ 没有，不是呀，真是你这种3个手机的人，也是别提人家的事了，好吗？ 不是，我觉得这就管得这么严也不好啊，是吧？就你老公那怎么没有个女同事吗？ 啊， 对吧？他总得有吧？ 对呀、啊，你也有啊？ 对，我有很多女同事， 对，新闻台的、交通台的，是不是都挺多的？ 是，对吧？高雷，你是要死啊，你是要疯啊。好，来看一下还有 大家听出来了哈、其实是有故事的了，但是我不便多说、因为我发过誓不说的。 你这样还不如说呢，你发啥誓了？哪有啥事儿啊。高雷，你这今天好，我就给你挖一个坑，你竟然敢给我挖这么大坑，行，等着瞧啊。好，来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大宝说了，我怎么感觉大帅你太坏了啊，总给高磊挖坑、 啊、 哎，你看刚才谁给谁挖坑，就老实人挖坑太狠了，一个比一个狠， 总是陈述事实。 哎呀，要了命了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组实用资讯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互动玩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日前好莱坞动作特工系列新作《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全面曝光了强强对决版当中的正片片段。哎，其实这个电影是这样啊，这个我女朋友在我国台湾看过啊、所以她说这个电影很好看。你想，她是一个从来不看这种电影的人，她都说很好看。 哦，那就是节奏很快。出乎意料。 对，应该她说基本上就是全程都不会让你犯困的那种，而且会一个扣扣着一个扣的。8月31号上映。 阿汤哥真不容易，都快60了。 哎， 你想想啊，这身手。来，我们再来看看合家欢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将于农历猪年春节，也就是明年的2月5号大年初一首次登陆中国的大银幕。而且里边还设计了国宝熊猫双胞胎的角色和舞龙啊、包饺子，各式各样的中国农历新年的习俗。 这老外真的是想挣中国的钱都想疯了，弄个小猪佩奇都过来过个年，我天哪！好，来再来看一下啊，2018北京喜剧周将于9月10号至28号亮相首都舞台，到时候将有来自中外的16部优秀戏剧作品，3部国外经典，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将轮番上演，北京观众可谓将会大饱眼福啊。 9月7号到10号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呢将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上演四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据了解，首场交响乐之夜呢将由著名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北京交响乐团。 再来关注一下主题为熊猫文化世界共享的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日前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据介绍，这一次的文化周活动旨在进一步探究这个关于大熊猫的生态保护和文化建设等课题。 日前，第八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共有24757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的收藏体系。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啊， 高雷，你要疯啊，高雷！ 哦哦，我看见了啊，没事啊，那个弟妹，就是他只是跟别人就是， 我们听众可能懵了，说为什么会大帅突然发飙了？就因为高磊刚才啊在那嘚瑟坏了吗？女朋友现在听节目了， 他只是跟人玩丢手绢，没喝一碗胡辣汤。 说停却停不了的风。这是什么季节？没有你的夏天，没有你的夏天是冬天。我不能摘一个月亮，也不能摘一颗星星，我只能摘一朵野花送给你。煮一盘花生米，讲故事给你听，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后面。 丢啊丢丢手雷，轻轻的放在你后面。我跟你说，高雷，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我歌声唱的那样。 你就是想把我直接丢出去？ 是，我真的给你脖子里塞一个。我跟你讲， 天， 哎呀，对，这个这样，大家哈，都安静一点啊，这事儿大了。我跟你讲，我一会儿回去还得， 跪一吊盘是吗？ 咱俩说说大家的事儿吧。 啊，好， 出现这属于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哈，给大家挖坑，结果好把自己给坑了。摩草儿说了啊，看摩草儿说，我呢，如果看到一丈魔跟其他人在异性在喝一碗胡辣汤， 怎么办？ 那我会直接走过去问，胡辣汤好喝吗？接着狠狠地瞪他一眼，让他知道自己干了错事，然后俯首贴耳，马上垂手示例，然后看对方一眼，对服务员说，来上两碗胡辣汤，一碗喝一碗泼脸。说最近宫斗剧看多了，有点贵妃附体。 我天哪， 不是您可能您这个你应该以你们家的风格，你应该过去以后，哼，您光喝胡辣汤吧，您不来点蒸鹿影、烧花鸭、烧子鹅、烧雏鸡， 来个满汉全席得了。咱进段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 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轻松的轻哦。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九月一日至二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两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张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张工。 主持人你好。 哎，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已经出伏了啊，是不是会这个没有那么热了呀？ 对，出伏了，25号出伏，应该说是不会那么热了嘛。昨天天气看来还是比较热，对北京来讲。那么今天看来又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气温最高气温会下降3度左右。那么昨天32度多，今天29度左右。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还雾气蒙蒙的，那么随着气温的上升呢，风力也会有所加大，这个能见度都会有所好转。今天看来是这个白天应该大部分时间对北京来讲天气还比较好的，但是到午后到傍晚这个期间呢，像北部西部山区这些地方会有一些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这个看来大部分地方这个降水量都不会太大，但是山区的局地会有短时像这种比较强的降水和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那么在山区游玩到或者到这些地方游玩，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伴随着一个高空槽东移划过北京呢，大部分地方看来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对平原地区看来降水量仍然不大，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北部山区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延庆、怀柔、密云这些地方，局部地区很可能还有这个强的降水和短时的雷暴大风，甚至还会有冰雹这样的强烈天气。这个主要是出现在半夜前后。那么本周北京的天气来说，那么总体来说天气看着比较平稳，只有周三周四这两天看来是一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其他的时间有些时段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降水，尤其是在31号的午后到前半夜这个期间，看来这个降水呢强度还比较大，那么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这种预报和预警信息。那么本周呢，北京来讲这个最高气温都在28到30度，你看它比前期这个应该最高气温都下降了也不少，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2度， 平均气温来看呢，是常年是24.3度，今年呢是24.5，就是在周这个期间，所以它比这常年呢略微偏高，或者接近常年。天气来说，总体来说有的时段比较热，是这么一个情况。对于全国来讲呢，那么今天看来是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和这个吉林的西部，再带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降水。那么这个强的降水看来未来三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看来它逐步的向东偏南方向移动，未来还能移动到，也影响到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的南部，像这些地方局部地区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和短时间这种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那么在这些地区，到这些地区旅游，那么请大家注意防范了。西北部地区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像这个兰州西部，这一带，那么这一带降水呢，短时间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兰州的西南部这一带，那么它未来这个趋势还呈现一个减弱的趋势。其实重点还是关注咱们这个华东华南沿海这一带，它主要的受到这个一个低压复合暖湿气流北上这个影响。你像在台湾的南部，大家可能对台湾南部在这降水都比较了解了，这一带持续的强的降水对这带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未来三天看来这个降水还会持续，并且呢它还得进一步的扩展。你像这个浙江南部、福建湖北、江西，像这些地方，还有广东、广西这一带的强降水，局地强降水都会比较强。那么未来三天，这一带的强的降水还将进一步的扩展，再进一步的影响到海南岛啊这些地方。那么尤其是哈，在东南沿海和南部沿海这些地方，它局部地区除了有强的降水以外，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风，对吧？平均风力甚至有的6-7级啊。局地还得7-9级的阵风，那么这个季节可能在山这个海区游玩，尤其是大家到喜欢到海岛这些地方游玩，那么一方面要防范强的降水，再一方面要注意这种大风这些影响。这个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再次感谢您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这时段呢，各条高速的进京方向持续车多，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建祥桥，京城高速黄岗桥到来广营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新发地桥以及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型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跟大家带着大家继续出去旅行，对不对？ 啊，吃完了胡辣汤咱们得活动活动。 没有，就大家缓一缓心情。 哦，对对， 马上把我们的这个何事佬，不是，没有， 何事佬 把我们的，对啊，这个有事何事老是麻烦他呀。 哎呀呀呀呀， 他叫何鹏啊。欢迎您。 哈喽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女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旅游百事通，新兵的旅游专家。 好，这何鹏升级了，旅游百事通了啊，直接成 APP 了。来，接下来我们时间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先说一说吧，何鹏，上个周末的时候这个你们的整个 活动非常的火爆和成功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支持。我们的听友真的有不远万里来到我们现场找到我们。对对对，不过也挺抱歉的，那个在现场，因为我一直也是拿着麦克风在这个前面组织这个活动，所以也很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一一去打招呼。不过呢，我相信我的旅游顾问应该会给您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和介绍。那么这个也很多的客人去问，我跟大家也在这里做一个说明。我们两天的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会现场准备了2000多条的爆款线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表格上的产品啊，就是公司已经降到再降了，我再降可能我就要滚蛋了那种，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给您再优惠。如果您想再折上折的话，您可以刷一些固定银行的信用卡做一些补贴，比如说您刷中国银行手机支付，或者这个绑定这个闪付支付的，可以在优惠价格基础上再减200。然后这个那种线路再找我，确实我也没法给您再优惠。但是如果说您看到的是众信旅游其他产品，就是在我们这两天活动表格上没有的产品，包括您现在打开我们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众信旅游优哉网上面任意挑随便挑，那上面挑的所有线路只要不是特价的我都能给您优惠。 厉害了。 哎，各位啊，您今天可以通过两部电话6515899和6515829来这个咨询我们介绍到的相关线路的情况。当然如果有问题您也可以发送这文字到微信上来问何鹏啊。 对对对，是 想问他什么问题啊。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咱们马上就进入到九月份了，我刚才查了一下，9月24号是中秋节，再过不到一周就是国庆节，这俩节又挨着那么近，要连起来的话就挺长的一段时间。大家要放假的话，或者说要倒休的话，咱们要出去玩的选择是不是挺多的呀，鹏鹏？ 对，可以很任性的一下，咱们这个两个假期，如果我们请个5天年假的话，应该能把两个假期连着。 火， 正常国庆是7天，然后5天年假是12天，再加3天中秋节是15天。 半个月， 哎，这半个月休假时间，就是咱只要任性一把，基本上全球各国你都可以玩了 啊。那在你们的现在有的活动当中，去到这些有12天玩的，又比较价格比较特别诱人的吗？ 咱们这个在中秋节和国庆期间啊，可以跟大家说一些我们建议就是去的地方。 好， 对，如果说我们有这个10天左右的假期，其实这个假期我建议您去趟欧洲、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因为很少说咱们有能够这么好的时间，就是因为现在北半球啊，金秋，对吧？就是咱们这个美国也好，还是说这个加拿大也好，还是说这个欧洲诸多国家也好，这时候正是他们这个气候很舒适，风景很宜人的时间。那这时候我们去瑞士看一看雪山，然后去看那种层林尽染的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然后再 加上水面的倒映，然后远处的雪山再倒着白色， 嗯、 哎，真的很漂亮。那歌怎么唱？你知道，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哎呀，以后没少玩抖音，我跟你讲。 对对对，好了，好，哎，这有意境劲的， 哎，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每年的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自然风光。去哪里合适呢？ 嗯、 有两个目的地特别的适合在这个时间去。第一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日本。 哦， 日本这个期间呢，它在九十月份会有它的这个枫叶。 嗯， 枫叶很漂亮。就是去北海道，北海道的纬度稍微偏高一点，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它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公园是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 Oh. 啊，我说的枫是枫叶的枫啊， oh. 还有我们的这个枫叶之国加拿大 啊， oh. 加拿大大家可以去各大国家公园去体验一下赏枫，穿梭在国家公园之中去找枫叶，然后就这种体验，因为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它很多，有什么班夫啊、贾斯珀啊、优鹤啊，真的我们能在什么孟连湖啊，还有在路易斯湖旁边的这个酒店，然后从酒店的窗户、透过那个酒店的窗户，您所住的房间的那个窗户、看到这种碧绿幽蓝的这种一滩湖水、然后远处还有雪山、有枫叶、有这种 哇、 绿色的这种针叶林，还有这种红色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的美景。如果我们运气再好点，它正好再赶上它一点点的初雪、雪后的湖和雪后的景会更美。 哇， 太漂亮了！ 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就你们那个报的团线路什么的？ 对，哎、线路呢也有很多。就刚才我推荐的是两个目的地，然后从这两个目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周末两天的活动中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产品给大家。那么就是从这个价格上也有很多非常有优势有优惠的，比如说我们在周末的活动中会有这个台湾的啊，宝岛台湾，3680买一赠一，有这个泰国这个曼谷芭提雅3999买一赠一，还有呢这个去普吉岛4999买一赠一，新加坡加巴旦岛3991一个人，然后还有这个德法瑞意，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欧洲的行程12天6999，这个东欧的奥匈、波德、杰斯、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留国12天7999，去迪拜。去这个迪拜4999，去埃及6999，去土耳其7999，去美国西海岸5999，所以都是还有余位的话，大家可以现在试一试啊，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和拨打中心旅游电话进行了解和咨询。因为我们两天的活动做完之后，确实还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售罄的，但是还有一些产品有少量的余位的库存，我们没有去到现场的听友们可以今天拨打电话来试一试。 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的确是啊，这样去台湾3600块钱。 买一赠一 、 哦、 两个人，一个人1800。 对，而且你要是九月份或者说过了十月份去的话，其实那个季节是特别舒服的。 哎，对， 还没有进入到冬天，又没有冷，而且呢刚过了夏天，又没有那么湿热，是吧？ 对， 很舒服的季节。 没错，所以各位呢，就是想在什么时间想出去玩，今天您都可以就是规划一下您的假期，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跟咱们这个主持人做个互动。 另外你也帮我们规划一下啊，的确是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就是这个如果能够近一点的又去赏秋天的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推荐一个地方特别好，有那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 啊。哟，鹏鹏今天就要了命了，今天 不 是 又唱歌又 吟诗的啊？你说 这个咱们可以考虑去一趟，坐一趟这个天津港出发的游轮，因为皇家加勒比这个还有很 Costa 有几艘比较大的船会在2018年作为最后的退市的航线。对，因为2019年呢，它就不会再来中国市场了，就是中国北方市场就不考虑了。所以皇家加勒比和 Costa 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游轮，可能今年在2018年的九月份和十月份将是它最后的线路。据我了解的话，中秋会有一条线路是6天的，然后呢，10月7号有一条线路是15天的，非常的这个精彩。然后如果我们想体验一下游轮上这种就刚才我说的那种感觉啊，吟诗的感觉，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坐趟游轮出去，因为签证很简单，只需要你有护照你就可以了。然后一家 全家人一起在游轮上一起非常开心的吃喝玩，度过一个五天到七天的一个假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常常说啊，说游轮这东西它其实不在乎这条游轮去哪儿，而在乎你选择的船。就跟其实选择不同的游轮就像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像意大利 Costa 这个游轮公司，它主要讲究的是，因为意大利这种手工啊精致啊，它讲究的是这种设计感。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种游轮里边去体验到这个欧洲的一些精致，尤其意大利的手工文化。它每它的这个，尤其大西洋号这艘船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大西洋号这艘船它每一层的甲板都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名称来命名的，这一层叫什么名字，那层叫什么名字， 罗马假日， 哎，对。然后呢复刻了，像这个复刻了这个圣马可广场上，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那个菲欧娜花神咖啡，它那种红色天鹅绒绸缎的这种椅子，哎，我们可以在那体验一下真正的是有这种官方授权的纯100%复刻的感觉。在一艘游轮上去精致的喝一杯咖啡。然后这是意大利的这种船公司。那美国像皇家加勒比的这个船公司呢，它就以这种大气科技感来著称。我们可能在这个赞礼号也好，这个在这艘船上我们都找不到内舱房。因为它每一个内舱房都会给你配一个 LED。这个 LED 可能显示的就是外面的蓝天白云。 就跟窗户 万里。对。所以呢这个这艘船的科技感会很足，上面还会有这种模拟的冲浪的体验，北极星的这种观景台的体验，然后皇家大道上的这种购物的体验。所以不同的船会有不同，你想看一场百老汇级别的歌剧吗？你可以在船上就体验得到。 那咱们是有这方面的这个 行程，有 产品是吧？ 对，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了解和预定。我们的所有的船期，我们是其实中信旅游从2008年开始，从意大利哥斯达公司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中信旅游就是它华北区域最大的一个代理，所以所有的船票我们都可以，您可以通过中信旅游做一个预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鹏鹏也说了，说今年应该是这两家船公司在中国北方区域的最后一趟行程了，明年2019年人就退出这个市场了。所以明年您想在这个季节再去做这两个品牌的游轮，那就没有机会了。 对啊，而且自从看了黄渤的一出好戏之后，我一直对坐游轮，我觉得说不定还能救俩人，你知道吗？ 行，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哈，您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咨询拨打，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哎，好，一会儿我们继续介绍。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鹏鹏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哪些爆款产品啊，给我们带来。鹏鹏， 对，刚才那这个就是我在做广播的时候呢，我的那个东南亚中信旅游东南亚的这个产品经理啊，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然后说呢就是想把一些真正的尾单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能让大家捡到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便宜啊。哎，就是所以就不浪费这个时间，跟大家赶紧上干货。 好， 东南亚有去泰国曼谷芭提雅的线路，在8月28号、29号和31号这3天时间出发的，叫独树泰传奇升级版，十大保证全程无自费。入住的是在芭提雅这边会有这个别墅，这个 Long Beach 酒店集团的别墅，然后曼谷两晚国际五星级，我们会在额外升级了一个晚上的万豪。 哦， 然后呢都有这些这个国际自助餐的体验，并且是会安排双体帆船带大家去芭提雅这边浮潜海钓照相。 嗯， 然后呢这个和大家去带到去到市区的就是非常灵验的四面佛，然后亚洲最大的新天地夜市，还有我们唐人街探案的取景地唐人街做一些景点，并且呢还有全新的光速射击场，感受真枪实弹刺激的体验。这个行程正常我们的卖价是4180元，海航直飞5晚7天，就那3天出发，然后还有一点点位置，2999， 哦， 直降 一个人， 对，直降2999，原价4000，现价降了1000块钱一个人，所以这个超值。然后另外呢，如果咱们想在28号、29号这两天，如果想去趟东马来西亚沙巴，去体验一下非常纯净的自然，那沙巴有什么？沙巴有这个红树林，有这个长鼻猴，有萤火虫，然后在市区里边可以吃海鲜，晚上呢还有一些这个酒吧小夜店，然后特别适合年轻人和这个去那儿度度假，也适合老年人去那儿放放松。那么这个也可以选择出海去马穆迪岛或者美人鱼岛那边呢，看那热带鱼、珊瑚礁，这个水清沙幼的地方。那么28号、29号2799。 哦， 然后今天就是在直播间里预定的话，我会给大家再便宜500块钱。 哇，那就2200， 2299，2300。 哇，2300块钱， 赶紧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对对，你打来电话就直接说我要何鹏给我讲价那个啊。 所以这就是刚才东南亚产品经理发给我的一些尾单。然后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就是我们其实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工作人员，加您一个微信或者给您留一个邮箱，然后这边有什么好的爆款特价，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回馈给我们出发吧的听友们。 嗯，是，这刚才我们说到月底的行程，那只要是有护照，咱们基本上 来得及 吗？就来 得 及吗？ 只要有护照，因为泰国和马来西亚可以办电子签，它当天就可以出，泰国可以办落地签。 哦，那就踏实了。哎，好，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其他的一方面的线路哈。其实最临近的就是这个九月份，其实我觉得可以错峰出游。整个九月份还有没有哪些令人期待的线路呢？ 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在特卖会上2000多条线路准备给大家，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来问一问。我们会有这个台湾的3680买一赠一的台湾，然后4999买一赠一的普吉，3999买一赠一的泰国，然后3999去新加坡加巴旦岛，4999去迪拜，5999去一趟美国西海岸，6999您可以去一趟埃及或者是欧洲的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7999大家可以考虑东欧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留国12天，或者是土耳其的这个卡帕多奇亚的7晚10天，这些都是您可以在9月、10月、11月、12月通过中信旅游预订到的非常优惠的劲爆线路。 好的，今天呢鹏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线路啊，包括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汇报了一下周末两天的这个 成绩 和战况啊。那如果各位您在旅游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现在来进行咨询，我们电话开到9点半啊。 当然也可以拨打咱们 中信的电话， 对对对， 6879-0466，中信电话6879-0466，你也可以在工作时间9点开始拨打我们中信旅游的10109898和到我们各大门店去咨询。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鹏鹏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今天是周一，也预祝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多想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名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名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大令奥莱。